午后给自己一个慵懒的拥抱，沉浸在经典里的好风光，那一串串回忆里的故事，那一段段动人的旋律，还有那似曾画过的轨迹，我们都在经典随身听分享经典好时光。 969听资讯， 经典969一起听资讯，我是英奇。故宫日前启动了储秀宫的照明系统，点亮40余盏冷光源，观众透过窗户可清晰观赏宫殿内慈禧太后50大寿时期的原状陈列展。国内第一本人工智能基础教材正式发布，这意味着人工智能教育在中国正式迈入基础教育阶段，成为每一个在校高中生都可以掌握的基本技能。英国皇家天文学会月刊的研究报道称，英国科学家发现了来自外星系并停留在太阳系中的首颗外来星际小行星。近年来，随着健康食品概念普及，越来越多的巴西民众开始尝试素食。目前承认自己是素食主义者的巴西民众比例已经达到了14%。北京丰台区出台13项营商服务举措，包括对企业增加补贴力度，招用农民最高5年补贴12万元，缩短审批时限，重点人才引进10天半径等政策。北京什刹海环湖步道力争年内全部打通，沿线7处堵点也将全部打通，腾退出道路供市民通行。偶像练习生宣布将于2019年连续打造第2季和第3季，内容模式、赛制玩法都将全新升级。以上就是本时段的969听资讯，感谢收听。 你的脸有几分憔悴，你的眼有残留的泪，你的唇美丽中有疲惫，我用去整夜的时间想分辨，在你我之间到底谁会爱谁多一点。我宁愿看着你睡得如此沉静，胜过你心事决裂般无情。你说你想要逃，偏偏注定要落脚，心灭了，爱熄了，剩下空心要不要。水里走，花又落，用心良苦却成空，我的痛怎么形容，一生爱错放你的手。你的脸有几分憔悴，你的眼有残留的泪，你的唇美丽中有疲惫，用去整夜的时间想分辨，在你我之间到底谁会爱谁多一点。我宁愿看着你睡得如此沉静，胜过你心事决裂般无情。你说要逃，偏偏注定要落脚，心灭了，爱熄了，剩下空心要不要。 房山人民广播电台，一起聆听北京上空最温暖的声音。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随时随地听经典。

夜风凛凛，独回望旧事前尘，是以往的我充满怒愤，诬告与指责积压着满肚气不忿，对谣言反应甚为着紧，受了教训得了书经的指引，现已看不透不再自困，但各有分数不再像以往那般笨，没泪痕轻快笑着吻，冥冥中都早注定你福或贫，是错永不对，真永是真，任你怎算安守我本分，始终相信沉默是金，是非有公理，誓言莫冒犯别人，遇上冷风雨又太认真，自信满心里，休理会讽刺与质问，笑骂由人，洒脱地做人。 欢迎回来，这里是经典九六九，经典随身听，我是英奇。来自张国荣与许冠杰合作的经典之作《沉默是金》，不能遗忘的声音由张国荣作曲，旋律采用了古典加流行元素的结合，前奏运用古筝更偏精彩。在我们还特别年轻的时候，有些歌是听不懂的，等到有一天我们突然听懂一首歌，从此情长深埋心中，突然明白一句话，人生不再自困。 能给的我都给，于是天蓝转灰转黑，也微笑不插嘴，这一次会气馁，连平凡爱一回都在将心给谁，马上又被粉碎，满意了吗，你究竟有完没完，你烦不烦，做考验我多勇敢，有那么难，那么幸福和美满，我不贪婪，只求多些夜晚，不必算不孤单，

新加坡侨领魏成辉等海内外代表300多人确认出席会议，合作专线185-1853-8687。 景区发展缺资金，景区缺游客，景区想转让，最美中国旅游联盟全都帮您解决。最美中国拥有雄厚的资金实力，强大的媒体平台，专业的营销团队，致力于为景区提供全方位的服务。咨询合作热线13301125069，13301125069。 九六九精英爱听榜。 关于爱，无论谁都期待爱美好句点，让我相信。张开眼，第一道曙光，穿过谁的刹那，绽放笑容吧。 如果你不怪，那么我可爱可不爱，把你留在南中国海。爱一个人会在乎他不他的未来，更何况现在。 午后，给自己一个慵懒的拥抱，沉浸在经典里的好风光，那一串串回忆里的故事，那一段段动人的旋律，还有那似曾画过的轨迹，我们都在经典随身听， 经典随身听， 分享经典好时光。 九六九，听资讯。 今天九六九一起听资讯，我是殷琦。一件罕见的乾隆时期皇家瓷瓶展出，还将于6月在法国巴黎苏富比拍卖。据了解，该藏品在原主人阁楼的鞋盒中放置了数十年。自2018年7月1号起，降低汽车整车及零部件进口关税，将汽车整车税率为25%的135个税号和税率为20%的4个税号的税率降至15%。美国科罗拉多大学研究人员发表文章称，人类连续熬夜会打乱100多个不同的蛋白质的时刻表，其中包括与新陈代谢和血糖相关的化合物的内部时钟。智利卫生部近期发布全国健康调查，数据显示49.8%的智利烟民曾在过去一年中尝试戒烟，其中85.7%的人是自愿戒烟。北京石景山将在全市率先为全区65岁以上的老年人全员购买意外伤害保险，共涉及7.1万名老年人，这将减轻老年人因意外伤害造成的经济负担。北京全市16个区开展户外广告设施安全大检查，通过检查发现全市共有1000多处户外广告设施存在安全隐患。大学宿舍生活在北京举行开机仪式，演员黄渤、黄晓明将客串该剧。以上就是本时段的九六九听资讯，感谢收听。

好吃， 特好吃， 觉得还不错，我排了一个小时，马上就要到了， 口感蛮顺的。 老板，我要吃这个， 你的美食地图， 九六九实力派。 景点九六九，欢迎来到实力派，我是云奇。作为一个在北京的资深吃货们，沿着东四北大街一路吃，抵达吃货旅行的终结地——鬼街。马小、烤串、火锅还有大排档，鬼街作为京城吃货的盘踞地，有着它自己的独特魅力。放眼望去，一条街排长队的，吃龙虾的，要关门的，新开业的，就连我每次遛个弯都想发掘个特别的私家小馆。这次我带各路九六九的吃货听友们发现了这样一家店——蜗牛食堂。 大家好，我叫徐威，我是蜗牛食堂的创始人。我们是一家蒙古主题的小酒馆。 蜗牛食堂一火就是4年，如今老板把餐馆开在了鬼街，在这条街上独树一帜。在北京的内蒙人只要想到家了，就可以来这里吃。当然，如果你想要吃地道的蒙餐，就一定要来这里。 希望能把地道的这种内蒙的家乡的情怀和内蒙的家乡菜带给更多的人，还有同时也希望在内蒙的家乡人呢能够吃到地地道道的内蒙菜。 光看蜗牛食堂这个店名，很多人并不理解是吃什么的，但当我进入了店面，里面挂满了很多红黄蓝绿的彩带，蒙古包风格的单间和前台的成吉思汗像，让我一下就明白了，这里做的就是蒙古菜。 这个装修说起来就是比较费劲，因为北京这边好多像老家的那种木材不太好找，都是我们从老家从内蒙当地啊收回来的这些老木头，所以看起来特别有的质感。然后呢就是也是调回来这点木头特别费劲，因为它那个木头特别长，我们做的就是相当于那种比较原始的那种蒙古包的那种包厢的风格，既让人有这种的空间感，但是又感觉很舒服。 第一次来店里的朋友们看着菜单也会懵一会儿，那我们就不如先点几道招牌菜吧。 咱们家其实主打的有三样，第一个就是内蒙的奶茶，还有呢就是咱们的那个手把肉，最后一样呢就是咱们的现在店的那个招牌叫做吉祥三宝，就是羊血肠、羊肉肠和羊肚。 说到蒙三，很多人都会想到手把肉。手把肉是蒙古人招待客人和亲朋最重要的食物，吃上一份绝对可以让爱吃肉的人幸福一天。而这里的手把肉，老板建议第一口吃要原汁原味的手把肉，才能体会到手把肉的香。蜗牛食堂的手把肉秘制酱料是店里的内蒙厨师亲自调制的，搭配羊肉堪称绝世美味。据说成吉思汗当年就被手把肉的美味给征服了。 像手把羊肉呢，就是我们主要就是用冷水开锅，冷水煮，煮完之后呢它会保有这个肉的原形，而且呢我们采用那个肉质采用急冻的这种方法，就像某人杀羊的话就是掏心法，一个是让那个就是羊的这个味道不流失，运过来的羊呢基本上就是跟当时在内蒙你现吃的羊味道差不了多少，也是属于我们家比较特有和招牌的一道菜。 蜗牛食堂的手把肉是一绝，那么奶茶也是你不容错过的。这里的奶茶上桌直接用锅，正宗的西乌珠木器的做法，古时候只有王府才能喝的奶茶，经过炒米、放奶、嚼口、兑奶酪等工序制作而成。内蒙的奶茶不是用牛奶熬的，而是奶的精华，是用从40斤奶出1斤的奶嚼口熬制而成，所以奶茶的那份香浓不是别家可以比的。 奶茶因为就是咸口的奶茶呢它比较解腻，而且它那个就是喝起来呢就是喝到越到后面喝的就越香，所以蒙古人一般来说就是奶茶的那个盐量会加的多一点，我们在这面稍微盐量会稍微小一点，但是整体来说就是但凡喝过的人只要能喝得惯或者爱喝还是特别喜欢的。 当然在蜗牛食堂你不仅可以就正餐，下午闲暇的时候你也可以约上3-5好友一起来喝个下午茶也不错。 其实来咱们店呢不仅就是可以就是当正餐吃，同时呢就是可以三五朋友可以来这边喝个下午茶或者聊聊天，就相当于像咖啡馆一样的那种感觉。 在蜗牛食堂时光很慢，就像在家中慢慢吃一顿饭，想直接去店里的听友可以导航搜索蜗牛食堂，看到显示的是鬼街店就对了。

欢迎回来，这里是经典九六九，经典随身听，我是英奇。刚才这首歌来自罗志祥，自我催眠。出道十年的罗志祥在这几年参加综艺节目再度翻红，刚从这就是街舞当完队长，又在创造101中当导师。这一次认识他的人更多了，他们都亲切地叫他一声小猪。这个会唱会跳，能主持还可以演戏的全能艺人，终究是成了可以代表台湾的流行小天王。 Business, okay? What you gonna do later? Stop acting like you care about me. Stop acting like you want to know something about me. You don't know nothing. You don't care. Stop asking. I care. Every time I want to touch you, we're still too far apart.是不是都用错言语，也用错了表情？其实我想感动你，不是为了抓紧你，我只是怕你会忘记，有人永远爱着你。 爱你，

帮我的忙。墙上的钟响过了十二点，爱情也消失了吗？最后看你一眼，顺便告诉你再见了我的过往。跳到天亮，我不会慢慢慢慢忘记一段爱情，慌慌张张跟着时间旋转，麻麻烦烦天真胡思乱想，我不会，我不要忙忙忙忙故意欺骗自己，平平凡凡忽略我的梦想，孤孤单单夜夜看着月亮，办不到钟响过了十二点，爱情也消失了吗？最后看你一眼，顺便告诉你再见了我的过往。 人生中很多事不知道比知道的好，不灵通比灵通的要好，不精明比精明要好，这就是人们常说的难得糊涂。所以有时候难得糊涂才是上道。其实人生的快乐和幸福就藏在糊涂之中，一旦清醒了，可能所有的快乐和幸福也就随之烟消云散了。经典久了久，我是英奇，有时候糊涂点也挺好。